凌晨一点，香港电台交由陈松光报告新闻。联合国首席武器核查员布里克斯向安理会报告伊拉克核查工作。他说，虽然巴格达表现合作，容许核查员进入多处设施执行任务，但是并没有提供充分证据交代过往拥有的大杀伤力武器。布里克斯指出，伊拉克未有透露一批碳疽菌的下落，亦都没有交代如何处置6000多枚化武炸弹。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报告发表之前表示，应该给予核查员更多时间在伊拉克工作。白宫发言人弗莱舍就说，美国只会关注伊拉克是否全面符合核查员的要求，解除武装，遵守安理会决议。伊拉克外长萨布里指责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大话连篇，诬告巴格达并没有和联合国武器核查员充分合作。萨布里在首席核查员布里克斯提交报告之前几个钟头会见记者，他说希望布里克斯客观公正，依据事实撰写。英国消防员会再罢工，不满薪酬调整幅度同埋当局提出嘅消防现代化计划。全国55000消防员会喺当地时间星期二早上开始罢工。军队同已经过时嘅消防车又要出动。消防员工会领袖表示，现代化计划会令到4500人失业。喺本港，前神父刘嘉仪被法庭裁定性侵犯儿童罪名成立。天主教香港教区发表声明说，由于仲未了解判前内容，现阶段不宜公开回应。主教陈日君亦都说，案件可能上诉，暂时不宜评论。刘嘉仪被裁定四项性侵犯儿童的罪名成立，法官要考虑被告的精神和心理报告，押后下个月中判刑。工联会属下多个代表认为香港融合珠三角是正确的方向，建议政府搞好物流业，刺激本港经济，又要求政府尽快落实开源节流方案，解决财赤。财政司司长梁锦松昨晚和工联会代表见面，收集对预算案的意见。梁锦松说，政府有很大决心解决财赤，已经定下指标削减开支。他说，先解决财赤抑或是通缩，并非一个非黑即白的问题。财赤持续令到国际投资者和市民都会对香港失去信心，又会影响金融稳定。因此政府会一方面振兴经济，又要解决财赤。警方联同海关人员在荃湾区突击搜查四个非法燃油站，检获超过6500公斤非法燃油同埋9000支私烟，总值80000元。另外又拘捕6名年龄介乎25至50岁嘅男子，其中四个涉嫌从事非法售卖燃油，另外两个就涉嫌处理私烟，已经被落案检控，今日稍后喺荃湾裁判法院应讯。天气方面，一道冷风寻日清晨时分横过华南沿岸，本港方面受到冷风嘅影响。各地区气温寻日逐渐下降，到挨晚嘅时候，大部分地区气温只系得10至12度。预料一股清劲至强烈嘅冬季季候风会喺未来一两日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天晴干燥，早上天气寒冷，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1度，新界会再低几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6度，吹清劲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天气清凉，本周后期渐转和暖。现在气温是12度，相对湿度64%，火灾危险警告是红色，表示火灾危险性极高，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You know you're my best friend. You know we're brothers in my best friend, brother and sister till the end. I'd 个系 FM 84.89.3 Radio Two。 呢个人啱啱饮完几杯，而家翻紧屋企。佢好清楚，无论佢饮咗几多或者几少，都足以令佢冇咗个驾驶执照，甚至连命都冇埋。但系佢今晚一于好少嚟，因为佢一向安全第一。 多谢八蚊啦。 酒精害人，开车前咪饮。酒后驾驶法例由1999年10月1日起收紧。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白鹤漫步在草地上，草地上，草地上；公众漫步在沙滩上，沙滩上有旧垃圾。司机漫步在公园里，公园里，公园里；然后漫步在马路上，马路上有旧垃圾。 你想你的小朋友在什么环境成长？清洁香港。 二台新春有什么？ AC Hall 祝你年年有余。 2月1日年初一早上9点至12点 AC Hall， 艾醒路有何心希 Cushion 有老友的 吗？哎， Ada 有嘛。 二台松马盈盈，祝你羊年行大运。 唔系咩啊 ？Just you and me, just you and me, just you and me in our world. Just you and me, just you and me, just you and me in our world. 把所有放低，统统放低，没有距离这样都细。熄灯跟我漫游 Just you and me Just you and me Just you and me in our world Just you and me Just you and me Just you and me in our world Just you and me Just you and me Just you and me in our world 请勿 翻翻嚟啦，啱啱听过呢个孙燕姿嘅呢个神奇， 好心急啊，好心急啊！究竟咧嗰个鬼船咧， 一百年前嗰、那个， 一百年前嗰个有啲咩咁巧合 咧？一百年前咧，其实喺1872年嗰阵时发生呢单嘢咧，嗰阵时船上边咧，其实嗰个船咧就个名咧就叫做玛丽西利斯特号咁样啦吓，玛丽号啦，我就叫玛丽号啦。 這個、呢个咧？ 咁呢個台灣呢個唔係我唔係話呢個兩個都同名，唔係咁樣， 即係兩個都有名， 有個名啦。 即係佢嘅事件發生。 係啦係啦，咁咧嗰陣時咧上即係個船上面咧，其實亦都係運緊一啲嘅貨啦。個貨咧就係有1700多桶嘅未提煉嘅酒精，就擺喺個船上面，然後運上去，即係諗住由紐約運到去意大利嘅熱那亞咁樣啦。咁當時咧有個船長啦，就叫做叫做我唔記得咗點解，Benjamin 係啦，叫 Benjamin。咁 Benjamin 咧就同埋佢個老婆啦，同埋佢嘅兩個女啦，同埋有8個嘅船員咧就登咗船嘅。咁其實同呢個台灣嘅船12個咧係一樣，12個咁樣上到去呢個船度咧，之後就開始航行啦。咁一路航行咧就預計咧就可能係30多日後咧，就可能駛到去地中海啦，之後再駛入去意大利咁樣嘅。咁亦都船上面登記，即係落船啦。紐約嗰陣時咧，亦都好多其他嘅船都知道佢出咗發啦，運咗呢啲嘢，因為你船家同船家之間有聯繫噶嘛。咁一路去，一路去，一路去。咁啊，當時亦都冇話發生咗任何嘅事，亦都冇突然間颱風啊，唔係撞冰山啊，冇呢啲咁嘢噶啦，唔係鐵達尼號啊咁樣。咁去到中途嘅位置，其實已經咧。失咗聯絡㗎啦，即係冇人知道呢架船去咗邊㗎啦。咁大家可能都以為啊，可能呢架船都可能係駛開咗去第二啲地方，或者已經駛入咗地中海咁樣。咁佢另一架喺呢個出發個船咧，就喺呢個葡萄牙對開嘅一個群島咧，就個海岸附近咧就見到呢架船。咁佢望過去嗰時覺得，咦，好奇怪喎，點解船好似又係漂流緊咁樣嘅咧？即係冇摩打行動，即係冇嗰啲所謂嘅移動嘅跡象，亦都甲板上面冇任何人等等冇嘢， 就咁隨波逐流。 係啦，喺個群島附近，咁即時通知咗當地嘅一啲嘅人啦，之後再嗰個船就去到嗰個船上邊咧，就去檢查啦。咁希望即係佢想知佢發生乜事，因為佢都識嗰個船長一家同埋嗰幾個嘅船員噶嘛。咁上到去一睇，揾曬成架船。是冇任何嘅人员喺入边，即系冇任何嘅人喺入边，冇任何嘅船员啦，冇任何嘅佢哋识嗰4个嘅一家人嘅船长家人啦，冇消失晒。咁之后咧，仲要奇怪到点咧？奇怪到佢谂紧，又系第一个感化就系、是、会唔会又系俾人呢、這个即系海盗劫或者劫船咁样咧？即刻去 check， 冇任何嘅唔见嘅物品，即系包括嗰当时嚟讲好值钱嗰1700箱。嘅未提煉嘅酒精，啲船員嘅珠寶首飾，即係佢老婆嘅珠寶首飾啦，嗰啲嘅精品啦，啲船員嘅衫褲鞋襪啦，等等所有嘅嘢咧，全部都係原封不動嘅， 唔係劫財，會唔會係劫色咧？ 係咯， 點劫色咧？ 咁開心唔劫咁樣， 咁啊唔係啦，咁即係冇任何嘅掙扎痕跡啦，所有嘢好安然嘅。咁當時咧，佢。即係估緊係咪即係兇殺案呢樣嘢㗎嘛？咁啊見到一個所謂一啲叫紅色嘅痕跡喺一個甲板上出現過咁樣喎。當時已經覺得，咦，會唔會就係劫殺咧？係啦，即刻攞去驗啊！即刻攞去睇一睇，咦，唔係喎，只不過係一個紅酒倒寫咗一條痕咁樣個紅酒。 哦，嗰陣時180多年已經有啲咁樣嘅 紅酒有 嚇。唔係，我係有啲咁樣嘅科技去驗證。 哦，驗到嘅，驗到嘅，你驗紅酒啫。咁原來發覺唔係血跡嚟嘅，係紅酒嘢嚟嘅啫。咁就發覺原來所有嘢都冇唔見到，但係妙嘅地方就妙到點咧？佢哋入到去佢哋嗰啲員工宿舍嘅位置啦，即係嗰啲住嗰啲船艙啦。啊，原來鎖住嘅喎。即係好似唔係好緊急地去走難，或者你俾人打劫又好， 即係有時間鎖嘢搞啲嘢， 冇錯啦，鎖門嘅喎，咁佢哋撬開咗道門一打開入去，啊啲嘢好整齊嘅喎，冇唔見到任何嘢，仲有一個船，即係仲有一個船員嗰個台上邊咧，仲係寫一封一半嘅信。 即系写喺一半，然之后去咗边？ 通常系写一半，支笔仲喺上边，支笔咧仲系写紧咧，即系个都即系英式写法啦。上面抬头已经写咗个日子，就系11月25日嘅。咁咧，所有嘅信件咧写一半未埋尾，系原本想谂住去到意大利写信，即系寄翻去俾佢屋企人咁样嘅。封信摆喺台面一半，冇任何嘢。之后佢哋再去揾嗰个船长间房啦，一打开， 哇！佢哋見到個仿前覺得更加怪，因為咧佢見到嗰啲嘅台面咧，竟然係有啲食咗一半嘅早餐，擺咗喺度麵包一塊，腸一塊，一杯半杯咖啡，所有嘢全全係啱啱好似我食完兩啖，出邊有人叫我出去行開咁樣嘅情況，冇喐過，叉擺咗喺度，啲嘢完全係好 好整齊咁原封不動， 係啦。佢就係見到咧個牀咧就係俾人掀開咗，而牀嗰個位置仲有一個凹位嘅，即係話係即係瞓得耐扎到個凹位咧，就喺個細路哥個瞓覺嘅位置，即係其實係個女瞓咗扎喺度嘅位置，即係可能俾人抱走咗或者點啦，咁啊起咗身嘅咁樣，咁啊成件事係冇任何嘅推理到嘅嘢。即係甚至你話佢劫殺，咁點解會完全啲嘢原封不動咧？ 可能係就咁尋仇咧。 你尋仇咁，但係你成家殺曬， 即係根本我唔想要呢啲係啊， 即係推曬落海。 但係我乜都唔要，但我係因為一啲恩怨嘅問題，可能啲家族生意恩怨，其實我自己大把錢唔衰嚟嗰啲，但係我係要清除。 你咁樣去推論都有可能咯，但係其實開頭嗰啲推論係點咧？開頭佢哋淨以為咧就係、是、其中一啲船員。因为佢上面有酒精啦，饮醉咗酒之后咧就 发生事， 之后杀咗佢嗰一家船长， 冇理由冇痕迹啦、啊。 系啦，第一就 系咁， 冇痕迹，冇理由冇痕迹。第二就系当时已经即时否决咗呢个谂法，就因为嗰啲未提炼嘅酒精，如果你饮咧，其实会饮死人嘅，你都唔会饮得死。 但系酒精嚟嘅， 系啦，酒精嚟嘅，未提炼酒精。咁佢点解会有咁嘅推论咧？开头因为其中一箱咧系好似俾人撬开咗少少，有少少酒漏咗出嚟咁嘅啫，系咁多，冇任何其他嘅破坏嘢啦。乜嘢都係原封不動嘅，咁你講得啱㗎。其實呢件事咧，就算個船拖咗去葡萄牙嗰邊嗰陣開始驗咧，其實佢唔係拖到葡萄牙，係經過葡萄牙之後咧、被拖到去呢個直布羅陀，即係講進入呢個地中海嗰個位嗰個地方，即係而家仲係英國殖民地嗰個地方咧，係冇錯，英國殖民地嗰個地方，我驚我噏錯殖民地係殖民地啦。咁就去驗嘅，當時亦都直布羅陀政府咧認為咧呢件事真係冇可能解釋到，佢亦都 check 曬所有嘢。甚至懷疑咧，幫手拖呢架船上面嗰個人咧，係咪你哋謀殺咗佢哋？之後你話係啦，你哋之後話俾佢聽，見唔到所有人，係咁樣咁樣。咁佢哋話：大佬，我而家我發現咗架船，我啲朋友唔見曬。 所以就唔幫，而家就唔好幫人。 係啊，其實真係佢都幾冤枉。咁佢甚至記錄上咧，甚至話佢後來俾人落案告謀殺添嘅。 哇！好陰功啊，真係。 好陰功。但呢件事咧，就一路所有人去研究呢個 case 啦，點解會？冇曬任何嘢，但係啲痕跡喺曬度，冇曬嘢，冇屍體，附近搜查嘅人亦都冇任何殘骸，冇任何嘅嘢可以追查到。咁呢件事其實由1872年開始，一路研究到去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打，都冇一個答案，冇任何嘅記錄，冇任何嘅 information。之後就已經係成為咗可以話喺外國嚟講嘅最。經典最經典， 不過我覺得呢個都可以成為經典，係百幾年前喎，嗰時科技啊，福爾摩斯又未出嚟啊，有好多即係以科學嘅角度，又冇 DNA 驗，又冇乜嘢都冇噶嘛，你咁憑肉眼，可能佢哋連數字冇啲嘢都可能未有， 可能啊，可能 咁你根本就肉眼望落去，如果將嗰百幾年前呢個發生呢件事擺喺今日嘅科技，可能唔係咁樣啊，可能就要哇，全部都係佢嘅指模，跟住佢咩，跟住 trace 翻，可能真係揾到佢。 但係個 point 就係而家竟然百幾年後， 又 真係台灣出現咁嘅船長俾人去發現，亦都係咁樣， 都係揾唔到 十二個 有曬啲科技， 都係咧十幾燈火喺度冇喐過，啲嘢又冇俾人偷過，又有任何科技連人造衛星都 check 你啦，你又唔見啲人喺甲板出現過，又追蹤唔到個人嗰、那個電話。打咗喺边度，俾咗边个人，咁又唔知点解佢无端端喺马绍群岛就去咗呢个印度洋。 但系你又话系可能有一个诅咒嘅。 嗱系啦，点解后来咧啲人去研究当时一百年前嗰个船嘅时候咧，就话喂，其实呢个可能系一个船嘅诅咒。佢话点解咧？因为起呢架船嘅时咧，系纽约嗰阵时有个船 主，即系冇落船嗰时冇哼香槟樽咁嗰啲啊， 哼唔烂就系诅咒啊嘛，啲人话咁，但系算啦，呢啲唔信佢啦。但系个问题系当时原来咧。起呢个船嘅船主咧，当时起成嗰阵时嘅48小时内咧，系突然间暴毙咗噶，死咗。即系呢架船就卖咗俾另一个 邪啦， 邪嘅系。咁呢架船就卖咗俾一个船，另外一个船主啦。咁就系第一个嘅captain， 即系话你租呢架船嘅人咧，去航行出去嗰时咧，突然间心脏病发瓜咗嘅。之后再第二个 captain 出去嘅时候咧，航行嘅时候咧就撞船又死埋。咁之后咧嗰、那个船主觉得好邪，再卖，总共原来卖咗6次。 最拉尾先就去到呢一次，即係1872年出事。 哇！咁即 係 害佢哋，喂賣俾你啊！喂， 死曬， 成家賤家賣。 咁啊賣咗佢，即係成家死曬，同埋個船員就死埋。咁啲人就話其實呢架船本身可能有詛咒，但係點解有詛咒又冇人講得出，又冇人明白咁樣咯？但係。有人當然有啲人有啲推斷嘅，就因為呢架船最初起嗰陣時個名咧就唔係呢個名嘅，咁係叫做亞馬遜嘅呢個名，當時第一個名。咁佢嗰陣時啲人就覺得其實可能呢、這個亞馬遜呢個名咧係有，因為以前嚟講白人統治南美洲咧都比較、即係可以話係 用啲手法就唔係咁好， 係啦，即係對印第安人都係比較差噶嘛。咁、於是乎啲人話可能呢個只不過係啲印第安人嘅詛咒，你又用亞馬遜個名喎。一個即巴西秘魯嗰地區嘅一個原始森林嘅地區嘅名，咁會唔會係因為呢樣嘢咧？咁但冇人知道，因為成個謎已經過咗100多年啦。咁但係諗唔到嘅就係， 但 係台 灣嗰個應該冇啦，係咯。 台灣嘅事件去到而家架船都係揾唔到答案。但係最妙嘅係咩呢？我覺得我希望呢個唔係一個連續嘅事件啊。最妙嘅就係咧，今日幾多號啊？今日係 28號 啊嘛。最妙嘅係4日之前咧，喺美國嘅聖地牙哥咧。是他們的海岸呢是亦都截到一架同樣的船，上面所有人都是不見了的、 如果這些是這些兇殺案，我覺得是一個很壞的 example， 因為真的毀屍滅跡嘛， 是 是吧， 但是為什麼會一而再， 不過我相信天網恢恢， 希望 I know it's late I know you're weary I know you're playDon't include me. Still, here we are. Both of us lonely. Longing for shelter. All that we see. Why should we worry? No one will care, girl. Look at the stars now.So far away, we've got tonight. Who needs tomorrow? We've got tonight, babe. Why don't you stay? Deep in my soul. Ronan Keating 啊，今日叫做 We've Got Tonight， 咁就系夜妈妈夜爸爸， 嗯， 星期一 一点嘅二十五分啊，云海，我哋仲够唔够时间？未啊，我谂应该未瞓嘅， 够冇唔够时间。 如果想听嘅话， 唔系因为点解要讲呢个敌基督？突然间要讲敌基督咧，就因为咧，其实咧喺两三个礼拜之前咧，咁喺美国某一个嘅电台咧，就已经准备就话咧要访问一个人咁样，咁个人咧就好耐都冇喺美国嘅传媒，即系主要系美国传媒啦吓，因为你知。其实我哋香港或者全世界好多个传媒，某个程度上都系引述好多美国传媒嘅嘢嘅。咁嗰个传媒突然间因为好耐呢个人都冇俾美国传媒访问过噶啦，咁样。咁一话呢个人会被访问咧，咁引起好多当地嘅传媒同埋听众同埋读者咧好强烈嘅反应。佢话喂， 啊、 你唔好访问佢啦，咁样。你访问佢，你直情系帮紧。即係聖經裏面講個敵基督做宣傳㗎咁樣，咁呢啲嘢我當時即係我因為我收到少少風啦，就話竟然要訪問呢個人啦咁樣，咁佢訪問佢係邊個呢啊？得意嘅巧妙地方係頭先咪講過一百年前嗰個叫 Benjamin 嘅嗰個 Captain，即係失蹤咗個成家嗰個啦啊！今次要訪問嗰個人咧，就叫做 Benjamin 啦，啊，但冇冇拉加嘅嚇， 你自己串連佢， 我哋自己串連佢啫， 其實係唔關事噶呢個。 咁呢個人咧就叫做 Benjamin Creamy， 咁咧就係一個英國人嚟嘅。OK，正常正統啲講咧，即係再純正啲講咧，佢係一個蘇格蘭人。 其實個敵基督意思即係佢係。against 佢啦，係嘛？ 唔係嚇，你講 咧， 唔係，因為其實敵基督呢個字咧，就有一個好大嘅心意嘅。 其實覺得係佢有冇存在過啊？因為係 唔係？因為咁嘅，要講少少背景啦，冇錯啦，你好想問得啱。就係咧，聖經裏邊咧，由呢個耶穌預言嗰啲福音書裏邊講嘅預言啦，到啟示錄咧，都講到一樣嘢，就係、是、如果末世嘅時期出現之前咧，就會出現一個所謂敵基督嘅人物，係一個人物嚟嘅。呢個人物咧係某個程度上咧係佢會影響而家所有世界上面好多個人咧。呢、這個人出現 即 係 高層嚟嘅， 唔知即係佢冇講到係咩，但係而家好多人係其實估咗幾十年嘅啦，估緊敵基督係邊個，甚至已經有人話敵基督已經存在緊啦。即係正如嗰陣時講喺花地瑪預言嗰陣時咧，嗰陣時 Lucia 第三個預言其實講到一個 point， 咪後來我講翻出嚟，咪話佢都話其實魔鬼已經以一個人嘅身份出現咗噶啦嘛，即係如果以佢嘅第三個預言其中一 part 嘅話嚇，咁呢樣嘢就係、是聖經裏邊啟示錄同埋耶穌講嘅預言嗰陣時都講，呢、這個敵基督其實已經會喺末世嘅時期，即係發生末日。階段之前咧就會降， 即係嗰幾十年呢個人其實一定喺生存緊喺世上。 係啦，係一個人， 佢會睇到世界末日嘅，即係佢會導致到呢一個 佢會導致呢個世界出現一啲好大嘅轉變同埋危機等等啦。咁、而呢個人出現之前咧，即係講翻少少背景就係話有個講法，因為敵基督呢個 term 咧都係聖經嘅 term 啦，咁咧就出現嘅時候咧。即係幾個唔同嘅演繹方式啦。出現之前咧，係可能以一個非常非常之好嘅身份出現啦，以正義嘅身份出現啦，做好多奇蹟嘅身份出現啦，等等等等。之後咧就一個反轉豬肚嘅，係即係呢個係一個 話佢深謀遠慮嘅， 深謀遠慮嘅。 大家都信奉咗佢先啊嘛， 跟住先至整 係啦。呢個係聖經其中一個預言嘅 part 啦。有一 part 就講到呢個人咧就嚟到嘅時候係做好多即係影響力嘅嘢啦，即係佢包括同好多嘅。即係魔鬼嘅使者去做到一啲嘢嘅時候咧，咁當然咧，聖經我覺得最好玩嘅地方就係佢有時會俾人估到啲嘢噶嘛，即係包括嗰陣時啟示錄講，即係約翰寫翻嗰啲佢見到未來預言末日嘅時候，佢都話如果有人聰明嘅話，你可以計到呢個魔鬼嘅使者嘅 number 六六六啊嘛，嚇呢一樣嘢啊嘛，咁變咗咧，點解而家講到話突然間要訪問敵基督咁樣奇怪咧？其實講真。那個傳媒裏面會訪問呢個所謂 叫做呢個 Benjamin Creamy 咧，佢從來冇自認係一個敵基督嘅代言人嚟嘅。 但點解個都好似覺得佢係？ 係啦，咁呢一個咧，嗱呢個就係頭先講咧，係一個蘇格蘭籍嘅一個阿伯啦，已經七十幾歲嘅啦。OK， 咁佢咧就係、是、原則上咧係一個咧，哇！呢、這個就有趣啦。係一個世界上面一個新派嘅。你唔可以叫佢做宗教領袖，係一個精神領袖嚇嘅人嘅代言人。咁嗰個人咧就叫做 Messiah，佢爭少少音就變咗 Messiah 噶 咯 喎，即係 有啲誤導。 係啦，少少音就已經變咗救世者噶咯。而佢咧喺差唔多六十年代開始到今時今日咧，其實佢毫無忌諱地稱呼自己做基督。 佢就話俾佢聽，我就係基督， 扮佢， 我就係嚟將你哋預言將嚟嘅基督，唔係扮佢。 幾得意嘅，其實咧呢個世界上面咧，久唔久咧就會有啲人咧、啊、就出嚟話自己嚇、 啊，我係大佬高白飛。 但係呢個人實在太即係你講嘢，即係佢呢個人唔係嗰啲就出嚟噏兩句咁樣就嗰啲人嚟嘅，而係都幾。 你哋要信我， 佢又唔系咁， 我嚟救你。 佢又唔系咁，佢就系咧，佢以一个非常之有安排部署啦，捉到好多信众，好多信众。今时今日佢有好多信众噶吓，嘅、人咧，佢由六十年代开始到七十年代咧，佢由一个原本住喺一个喜马拉雅山区域嘅一个印巴籍人士，咁又经过巴基斯坦，当年就去到伦敦， 即系拉登营养嘅佢系。 啊、其实又你可以咁形容佢， 即 系 佢嗰啲碌， 即系瘦瘦削削，长须， 长须黑， 好有哲学家嘅， 个头有顶帽咁样啊，哲学家， 个个都系佢哋留晒须咧，包晒头嘅，基本上系一样样呢班。 系啊，你 话美国咁点追杀佢啫？ 唔系佢仲会识得易容咧，你唔好唔记得。 系咯， 系 今日佢全部留须，遮晒所有嘢啊！ 唔系咁呢个唔系，因为呢个系回教嘅规例嚟嘅。咁之后就移咗住，即系后来七十年代就移咗去伦敦，伦敦嘅 East End 嗰度住嘅。咁直情就喺印巴区域嗰度住啦。佢设有自己一个嘅讲道嘅社团啦。咁佢就好有趣嘅，佢话咧我就系基督啦。但我嚟嗰个情况咧，就系我唔系嚟创立任何个宗教，我又唔系嚟反对任何个宗教，我咧系嚟到咧去将所有宗教个融合咧话俾大家听，即系话 犹太人所有宗教都系讲紧一样嘢， 系啦，即系佢讲呢个系个 point 啦，佢亦都话呢个犹太教其实等紧嗰个救世者，其实咪就系 我啦， 基督讲嗰个基督再临又系我咯，呢个佛教讲嗰个弥勒佛嘅来临又系我咯， 但点会人信呢啲人嘅？ 唔系咁你唔好难，你好难讲嘅，因为其实人类系精神嘅领域系好空虚噶嘛，即系其实人类嗰个弱点系好弱点系好强嘅。咁去到呢個位嘅時候咧，但係佢問題係咧，佢唔係經常出現嘅、哦，即係佢唔係經常，佢有喺 鋪排幾好喎、 啊，佢鋪排好好，即係佢有寫好多一個書，寫好多個 message， 有做功課先， 係啦， 唔係就咁。 咁佢講到好多咧融會嘅嘢，咁啊講到自己好多嘢係幫緊呢個世界嘅，亦都幫緊呢個世界改變咗好多嘢。 總之唔好講咁多，信我啦。 唔係，但係佢講到好多社會上嘅問題咧，佢係講得好好嘅喎， 即係好認同。 即係睇 CNN 嘅， 唔係嗰陣例如可能佢八七十年代開始已經講啲環保要盡力啊，要講美國唔好排咁多二氧化碳啊，唔好斬咁多樹啊，唔好理美國人用咗我哋成個地球七成人嘅資源啊，呢啲係真嘅喎。咁但 係美國用咗地球七成嘅，立曬嚟巴曬。 係啊，其實美國係嘅，即係美國咧。有二亿几嘅人口啦，咁我哋地球有六十五亿人啦，但系佢哋系用紧我哋七成嘅资源嘅，成个美国系用紧全个地球七成， 即系 rest of world 系用紧三成， 系冇错， 世界各地 呢个系事实嚟嘅，系 唔怪之咁舒服啦， 系啊，所以美国点解咁舒服啦？嗬，算啦，我哋唔好再提佢。咁之后咧，我 好开心生活喺香港，其实系 系啊， 我宁愿生活， 我都宁愿即系系啊，真系。 是啱嘅，但我哋香港其實都係剝削緊其他地方嘅、啊，我哋啲資源都用得太多。 咁我哋互剝之下都冇佢剝得咁勁咯。 係啱， 佢哋係冇人性。 我哋亞洲都係相對比佢 哇七成， 七成， 唔怪之有咁平啦，係嘛？ 七成啊，嚟咁啊，唔係變咗佢其實講好多嘅社會理論啊，叫人哋做好人啊，叫人哋分享所有嘢俾人啊，咁呢啲嘢係好好嘅喎， 係咯，聽得入耳添啦。 係啦，咁啊 draw 到好多好多嘅追隨者嘅，其實無論喺歐洲啦、美國啦。澳洲啦，其他地方都係嘅，追到我都追到成。咁佢直情自認做係佢基督啦，直情佢唔即係佢有啲唔係咁啊，有啲即係教派嘅領袖咧，佢會好隱隱晦晦嘅嘛。佢係唔係㗎？佢打正名義就係、是、我就係嚟要嚟個基督咯，你唔使諗啦，唔使估啦，係我啦咁樣嘅。咁咧後來咧，其實 即係佢直情係即係咪佢係即上帝派佢嚟咁嗰啲咧？ 即係其實佢係講緊所有宗教講到最拉尾嚟嗰次嘅救世者咧，就係、是、我， 就係佢啦， 係啦。咁、而佢唔係經常出現。 當時有冇人 check 佢啲精神狀況有冇問題？ 如果佢同我講，我會笑咯。 唔係，但係佢揾一個好好嘅代言人。嗰個代言人咧就係、是、一個英國嘅作家啦，呢就係講緊嗰個 Benjamin 啦。 信咗佢啦，即 係 Benjamin， 直情係佢個即係左右手嚟㗎啦。就佢又幫佢出書啦。佢亦都 Benjamin 本身係一個藝術家嚟嘅，咁但係由六十年代開始就將呢、這個嚇呢、這個 Matria 去之再包裝啦，去 推出啦， 推出啦，係啦，咁所有嘅 電台啊、電視啊，做好啲雜誌訪問關於 Matrix 嘅嘢咧， 即係佢經理人嗰陣， 係啦，亦都係由 Benjamin 去負責去。 首先喺英國發展先啦，咁樣係嘛？ 佢正常住喺 London 嘅啦，甚至如果你查英國有啲嘅報紙，之前佢講基督就住在我們倫敦咁樣嘅。咁當然呢啲你信人 啦。就係左鄰右里啦， 下邊下邊加多個哈哈哈咁啊， 都係哈哈嘅。咁變咗咧，呢個人咧，其實當然咧，你由其實由六十年代、七十年代，佢有八十年代咧，就係最爭論得最多嘅。即係九十年代反而係好淡嘅啦，即係甚至你香港更加冇人識佢添啦。八十年代咧，就好多西方國家啊，歐洲、澳洲、美國咧，就好爭論性嘅，就話：哇，你有冇搞錯啊？話自己係基督喎，話呢個 Benjamin 又話佢代言人喎，又講又解釋好多聖經嘅嘢，又解釋好多末世嘅嘢，又解釋好多能量嘅嘢，佢講到好多能量嘅。佢話咧呢個能量大家要開始 免費大自然嗰啲啊， 唔係，佢話每個人有啲能量咧係要佢哋面對，第時咧你可以發放呢啲能量出嚟。呢啲能量發放到一個地步咧，其實大家就可以去到一個另外一個層次咧，可以擺脱嗰個軀殼啦，咁樣即係有佛 升仙咁樣啫， 係類似啦。咁呢啲説話咧，就後來引到好多喺歐洲、澳洲、美洲所有嘅宗教團體同埋研究呢方面嘅人咧，即刻反擊嘅，反擊到咧當時嚟講咧係你都唔信咁誇張，係成喺報紙度登報紙啊，喺電台度發聲明啊，賣廣告啊，就話大家。記住呢、這個 Matrix 咧，唔係基督，係敵基督咁樣嘅，係去到咁即係鬥得咁 勁， 好 extreme 係啦。咁所有宗教人士， 大家冇信佢啊，信我啊，你仲喺度拗緊啲啊？ 其實都係嘅。咁即係咧，一份份嘅報告就話點嘅，講緊唔係啲普通人寫啲報告，而係啲宗教團體嘅神父啊、牧師啊，去寫緊啲報告就係話：喂，我哋點解話佢係敵基督咧？嗱，聖經嗰陣時話噶，嗱呢啲人如果出到嚟咧，就話自己係基督，之後做好多神蹟，做好多嘅宣傳，做好多嘅 message， 做好多嘅嘢，後來咧佢就會幫魔鬼去做好多嘅嘢，之後咧你就知道呢個真係敵基督嚟噶，即係成篇文去分析佢呢、這個 Matrix 就係敵基督。 所以你又越睇越似啦，啲 finding 係咪？ 即係呢個世界真係真係好奇妙，上帝設計我哋人類真係一定有人中意，一定有人唔中意， 冇錯。 却发现 生而会走上一条陌路，消失没有指标的地图，别让他们说你该知足，只有你知道什么是你的心。 继续翻翻嚟夜妈妈夜包，今晚有云海啦、Jason 啦，同埋彭晴啦，咁啊睇个 的 基督 吓。咁之后咧，当时咧讲到啦，即系佢自己咁吓，即系咁理直气壮话我系基督咁样，讲到好多，即系佢即系好识 信众 讲嘅系啊。咁于是乎啲人反而就觉得唔系，你其实系敌基督，你所做嘅嘢，所宣传嘅嘢，你所谓讲嗰啲能量，其实根本就系邪恶能量。 嗯， 你系叫我哋学啲邪恶能量发放俾其他人，令到呢个世界开始变质咁样。咁咧就兩派咧，成 起哄啦， 即係鬧到咧，雙方即係佢個跟隨者同埋呢個即係大眾嘅教會嚇咁樣反對法。咁甚至去到咧，因為其實咧原則上咧，而家今日係凌晨點幾啦，即係聽晚唔係後日嘅香港時間咧，其實嗰個人就會被美國傳媒訪問㗎啦。咁當然我會望住啦。 係咩台去搞？ 當地嘅電台嚟嘅啫， 電台嚟嘅，冇得話 internet。 冇嘅冇。咁但係我會叫人去幫我聽㗎啦。咁但係佢就話咧， 有啲咩人啊幫你聽？ 你視眼幾犀利啊，雲海！得個外邊人幫我搞掂佢㗎啦。 叫啲咩人啊？ 叫個人咯。唔系你听我讲埋呢啲先啦，你唔好打叉，知唔知啊？唔系咁样， 我反而对你叫边啲人去做嘢有兴趣啲。 系有啲咁嘅事， 你啲网络 听众冇兴趣噶。 系你唔好咁样转移佢哋嘅视线，信我，唔好信佢，佢有啲警棍。 唔系咁样，佢啲听众情形点讲咧？情形话。喂，你如果访问佢，我哋一定唔会听，因为如果听，即系佢甚至相信到点咧？美国有啲嘅听众相信到咧，甚至佢觉得佢喺电台度讲每一句说话，讲每一个 message 咧，其实系影响紧你嘅脑电波，影响紧你嘅思维，令到所有嘢咧系行紧去呢个魔鬼嘅路线咁样，去到咁极端。咁但系咧，你如果翻查所有以前嘅记录，即系包括佢呢个 Benjamin Creamy。去俾人訪問咧，俾報紙咧、雜誌咧，其實好多大報紙、大雜誌都訪問過佢，大傳媒都訪問過佢。咁訪問嘅時候咧，佢係完全唔會避忌去答人問題嘅，即係唔避忌到點咧？甚至可能啲記者問佢：你認為邊個係敵基督咧？即係咁直接、啊。 嗯， 佢可以咁講話：其實你哋誤會咗啦，即係嗰個 Benjamin 咁解。你敵基督其實唔係一個人嚟嘅，係一種意識形態嚟嘅。二次大戰嗰班出現，即係二次大戰嘅戰爭，咪就係呢啲意識形態， 咪就敵基督嘅啦， 係啊，影響到打仗咯。其實係意識形態，係一 group 嘢嚟嘅。 即係而家報紙搞嗰啲打仗都可能係有啲乜意向。 即係如果你俾佢去解釋，可能會咯。 你嗰個人 係可能後日有人會咁問佢，你可能佢會咁答嘅。 你啲報紙咁樣打會點啊？係咪佢係咪咁樣嘅問佢？ 可能佢會咁答嘅，但係佢即係佢反而就係好理直氣壯，即係佢會話俾你聽：喂，你哋講我嗰、那個嚇、啊，我哋嗰個主人。啊！呢、這個 Matria 梗係唔係敵基督啦？嗯、即係我哋知道敵基督係啲能量，係一 group 嘢咁樣。基督咧嗱，咪就係我呢、這個即係智慧的主人咯。咁佢先係咁形容嘅，智慧嘅主人咯。其實你哋真係唔好咁樣啦。即係你解釋到好多，佢解釋好詳盡嘅喎。即係佢點樣演繹聖經啊？佢點樣睇末日啊？等等等等等。咁但係即係當即係一般嘅市民可能會覺得，喂，大佬呢個人真係唔值得相信，或者佢真係認定咗佢係敵基督添。甚至咧，當時喺美國咧有一個神學嘅專家咧，將 Matria 呢個字 譯翻做希伯來文， 再乘二，再除四，又等於六六六咁 嗰啲。你完全中曬，不過唔使乘二再除六，而係佢將佢翻譯咗做希伯來文同埋希臘文，即係呢個 Matria 呢個串法咧。因為你希伯來係呢啲即係嗰啲 letter 啦嚇，轉翻落去嗰一個個字嘅數目咧，加埋佢真係等於六六六。 係 係啊，係真嘅。 即係雲海可能乘二除八，再加佢出世嘅年齡，再乘佢月份，加翻佢嘅日數，就係等於咁樣嗰啲 喎。 二二二啦，得唔得？唔係咁變咗，佢哋覺得喂，你睇下嗱，我哋計到啦， 六合彩二啊，六千萬。 而係喎，你啦，我計到嗱，我計到真係佢係六六六啊，所以其實佢就係聖經所講嗰、那個嚇、啊、基督嚟㗎啦咁樣。咁啊兩派一路不斷喺度講，但係當然啦，即係你俾我覺得咧，我就覺得一個敵基督如果真係出現嘅話咧，佢唔會咁準走出嚟。 梗 係 啦， 我 係 基督，係咯，之後就俾人哋反佢喎，咁即係俾我估咧，一定係一啲嘅政要啊，一啲有權力去影響地球嘅人咯、 啊。咁但係頭先你話係咯，咁啊可能喺世界上面已經出現咗啲敵基督咧。其實有邊啲人選係即係俾大家估緊嘅咧？ 其實咧，你講緊如果真係敵基督咧，喺美國有好多嘅推論啊，甚至有啲人研究聖經嘅人啦、啊，研究呢啲 New Age 嘅人咧，就喺度講話，喂，其實敵基督已經即係佢哋有 name list 嘅，有啲就話係布殊當然係其中一啲人估佢係 佢又查佢個字，然後加埋佢 呢個就冇啊！呢個就冇。有啲人話其中一個嘅 Bill Clinton 嘅一個副手係敵基督啦。 阿戈爾啊， 唔係戈爾，另一個嚟嘅，另一個叫做呢、這個叫做 James Kerman 啊，我唔記得係咪佢啦。總即係一個副手，係一個幕僚副手啦。咁有啲嘅甚至有一個神父，佢哋認為係個敵基督啦，甚至佢有啲認為一啲嘅曾經甚至講到金乃迪都係敵基督添，因為當時佢選佢想即係選佢去參選總統嗰陣時，個票數係666票，甚至咁樣添咁樣。咁你變咗其實好難，根本你就唔知道邊啲，因為但係衰就衰在點咧？衰就衰在聖經咧喺啟示錄裏講，佢講啊嘛，佢話聰明嘅人咧係可以計算到佢嘅魔鬼嘅數目咧係666，即係你聽完呢句你就覺得。人類是總想做一個聰明的人的， 咁即係 點加埋加 啦？ 其實佢哋有個答案喺後邊，佢整翻個 formula 去等於六六六。 其實有可能咯， 個個都係數學家啫。 變咗你大家都想計，咁咩係六十六、六百六十？ 即係其實夾硬可能要計，譬如雲海或者 Jason 或者係彭程，咁夾硬要計， 其實係㗎。 我呢度加一，嗰度減2.5， 係 乘二啊， 開方除三啊，係嘛？ 都可能會計到六六， 可能即係94.8同96.9都可以計到六六六。 即系点都可以计到 嘅，所以变咗咧，而家根本你坊间传嘅人咧就传咗好多咯。咁但系当然啦，即系呢一个究竟系咪一个？即系我相信，如果呢个预言系真嘅，即系如嗰阵时法蒂玛路西亚嗰个最新，即系第三个预言里边其中一 part 都系讲到一个魔鬼出现嘅嘢咧。咁我都相信佢有机会真系用一个即系一个人嘅角度去出现咗，一个人嘅身份去出现咗。不過你唔知道嗰係邊一個咁樣咯。 啊！但我反而覺得頭先你話嗰個Benjamin 咧，Benjamin Creamy 咧，你話佢話呢個敵基督已經出現咗，佢變成一種意識形態。哦，我反而覺得呢個 佢 咁 講 咧，都算係容易解釋係意識形態嘅一個態度或者一個方式，好容易影響。 所以點解雖然呢個 Benjamin Creamy 同埋佢嗰個 Matria 雖然有啲人唔係好信服佢，但係佢都係可以招攬到好多信佢嘅信徒，依然係跟從。紧佢，佢有自己嘅组织，佢有自己嘅杂志。咁你谂下，佢其实佢依然系好多人相信佢呢一套书， 依然仲系搵紧钱 嘅，系咯，系搵好多钱嘅啫。 我谂都有机会嘅。咁同埋佢系依然系喺世界各地做紧佢唔同嘅嘢咯。但系佢有啲嘢咧，我睇完就系、是、佢理论有时讲得几好嘅，即系可能去即系 share 啊，去点样分享俾世界每一个人啦、啊，环保啊呢等嘅等等嘅嘢。但系佢一讲到神迹呢样嘢咧，我就有少少戚眉嘅。 嗯， 點解咧？佢即係講到例如佢呢個 Benjamin Creamy 咧，有時去到一啲嘅演講啦，影完啲相咧，出現啲重疊嘅畫面， 佢就話有嘢奇怪。 佢話嗰個重疊嘅畫面其中一個影咧，就係嗰個咧Matria 咧飛到現場之後就走咗。 咁佢次次影親啲相走光，佢都可以咁講。 唔係佢唔係走光，係重疊畫面咁樣咧。咁佢仲形容到咧，由呢個50年代、60年代、70年代、80年代、90年代，甚至2001年咧，喺唔同嘅時期，其實佢可以一啲嘅空間轉移，即係佢嘅身體明明喺倫敦嘅。一下子去到澳洲，嚇死個沙灘，穿完咗16分鐘之後翻去，咁樣， 咁我就佢时时系咁啊，佢话佢话佢时时系咁，咁我就好好奇咧，我就将佢嗰个表 直情系 David Copperfield 嗰啲表演嚟 嘅，系啦，冇错冇错。 你睇下个荧光幕，佢行咗去夏威夷啦， 系啦系啦，系啦。咁我就喺度好八卦，我睇下啊呢、這个人。咁犀利喺度周圍飛，佢有冇嚟過中國咧？ 有冇啊？ 咁我真係 穿長城嗰啲係嘛？行過有啲。 嗰個 check 一 check， 咦？佢香港我冇嚟過喎，從來都嚇，佢飛唔到過嚟。 佢未去 Asia tour 啊？唔係，但係咧，原來佢去過中國，原來佢上年都去過中國。佢話咩咧？佢話咧，原來喺上年嘅五月三號，應該我冇記錯，2002年5月3日，佢飛咗去呢個泰山啊！嚇， 都係啲靈氣。 係18分鐘，佢飛咗去18分鐘，咁啊見到好多， 即係企咗喺當地18分鐘，跟住 hit 咁樣。 企咗喺個泰山啊，即係我哋五岳之首嘅泰山，山上邊、 大地在我腳下， 係大地在我腳下。咁有好多，佢話有好多個佛教徒見到佢添嘅，當時幾百個佛教徒見到佢嘅，係、 really? 啊，咁啊飛翻去 London 咁樣啦。但當時我心諗一睇， 即係個靈魂出竅咁嗰只， 唔係嗰只，係成個人到咗㗎，佢話， 即係變咗光體，即 係係啊，或坐飛機啊， 好宇宙能量咁。我諗變咗光體，要光速飛咗過去，跟住咧就結合翻變咗個人體，跟住變咗光入翻佢，哇， 好犀利嗬！即係聽完都真係打咗個突 係啦。 咁變佢話唔得嘅，因為佢話咧每一次做呢啲嘢咧係需要好大能量嘅，係、 哇！ 唔係，但係我睇完呢、這個，佢話飛咗去泰山咧，見到咁多個佛教徒啦，當時心諗。咦，其實佢有少少誤 misunderstand， 即係誤會咗喎、嗯。我哋五岳呢個泰山咧，係呢個道教聖地嚟嘅。咦，點解會有佛教徒？ 佢咪誤會咗咧？呢個好大誤會。 好大個誤會。 好，呢個直情係難以令人置信。 係啊。 我睇我啱啱都去完 New York， 我嗰度 翻咗嚟啦， 飛咗去。 SHE Yes I Love You。咁啊，时间过得非常快， 系啊， 仲有三分钟咁啊， 系咧， 玩完啦， 系啦， 今晚 唔系咁，所以咧，即系所以敌基督呢样嘢咧，即系你好难讲究竟边一个系咯，估嘅大班人估啦，因为圣经里边都话啦，即系你其实你好难真系估到边一个系。 咁而家世界首富咧， 系咯， 如果世界首富啲人系估紧标机咧，啲人估佢系噶， 咁但系佢加埋啲名又系成成成咧，六六六， 系啊，嗰啲电脑嘅名啊，加加埋埋又系等于呢样嘢咁样，咁但系冇嘅，即系你好难去。 头先你咪后你话咩 World Wide Web 嗰个 www.www 咧， 系 都系罗马数字 嘅 V 同埋 I 咁样，即系等于六啊嘛。咁啲人直情用咁嘅形式去，即系 V I 咁连埋佢咪 www 哇！ 咁啲人就咁样演绎，甚至呢个互联网其实就系一个魔鬼嘅发放信息嘅方法。咁但系呢个你信好定唔信好？但系因为有人咁形容佢呢、這个呢、這个方式， 有啲人话系即系嗰啲預言咧，即係教宗一講嘢咧，全世界都同一時間知道，咁有啲好嘅嘢嚟噶嘛，係嘛？ 係，其實咧， 有啲人話佢六六六， 其實佢嗰次話好嘅原因係嗰陣時話咧，因為聖經講到話，如果去到末世之前咧，就一定有個關鍵位，個關鍵位就係咧，如果一啲嘅關於耶穌嘅 message 咧，係可以發放到世界每一個角落。是同時期做到的呢、 哦、 就是一個末世的先兆啦。 咁即係好似 即係可以用互聯網係啦。咁因為以前你二千年前聽完咁樣講，咁搞錯啊，邊有可能啊？咁你認為呢個世界可能唔會末日噶嘛？但係竟然你諗下，2000年教宗即係第一次係透過互聯網去道歉，同埋用透過互聯網去到去發放佢哋嘅 message。 跟住而家又就嚟打仗， 就 係前哨戰咁，真係好鬼擔心。 我都覺得係打呢個仗真係好危險。 你有冇嗰啲金而家又話喺度升啊？ 其實呢個戰先，所以你其實見到呢一场仗才是真正的战争咯。你九一年嗰波先玩战争咧，啲金是跌价的，啲金是跌的，系即系其实意味着呢个战争其实有少少系假的。咁你而家呢一场战争咧，啲金系会升咧，其实真真正正意味着呢场战争是比较真实的，即系影响到世界局势嘅。咁所以呢个是一个几危险的事嚟嘅、 啊，即系就为咗吓、啊， 就系、是、为咗啲油田， 国家嘅油田咁啊， 所以。 世界各地都會遭殃、啊、 希望 在某程度上都會遭殃，就算不是肉體的傷亡， 經濟、 經濟、 心靈上、 心靈，最好就不要打了、 我所以覺得都 幾難啊， 都幾難， 幸運嘅啦 嚇。香港 有冇自然災害？咁大家聽完今晚就算啦，咁啊 erase 咗佢啦嚇，瞓下 OK， 好 OK， 拜拜，拜拜， 再見，拜拜。Just you.